10月2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啦，咁今日的骚动音乐会有少少不同嘅，咁首先在呢一个嘅星期一的假期咧，咁宾神咧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今日咧佢就冇办法翻到嚟做节目嘅。不过咧佢都准备咗星期一我哋六点半嘅宾神 Monday Boost 都拣咗一啲歌送俾大家，咁一阵六点半至七点咧就可以听得到噶啦。咁至於由五點到六點半呢段時間呢，一般都會譬如播下一啲派台作品啦。咁今日呢就趁住呢個長假期最後一天呢，幫大家好似插少少電啊，又或者即係插電就課聽日返工啦，又或者可以係當係 cool down 一下迎接聽日開工嘅日子啦。咁所以今日呢有個期間限定開放嘅黃昏點唱機俾大家可以點下歌，有啲咩歌想聽嘅話呢就話俾我聽啦。咁呢個時間就開始我哋今日五點至七點嘅騷動音樂。叫呢个黄昏点唱机，灵感都嚟自呢一首歌，嚟自容祖儿 featuring 林海峰，歌名就叫做黄昏点唱机。今日接受大家点唱，有咩歌想听嘅话，话俾我听啊！ 当你说你意爱上我，感到彷徨难看错。信心吗？是各有分花，无数决定着我，错是期待。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无聊人像我，污糟跟怪，但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满饭的我？话我真话亦不错。

是我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有时间走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无论你嘅情人、爱人、屋企人都冇完美嘅，但系唔代表你唔可以用尽全力去爱。冯允谦的收到收到，我们去情人苛刻，但对朋友反而又没什么。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寒暑点困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艾石区一天吃落地忘记那脂肪，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拗叫也不想 最佳女团友。记录了一趟台湾之旅。亦都 MV 到见到他们拍的时候。 交咗个心出嚟，讲到好啲。系咯，朋友之间可以好直接讲，但系点解男女之间或者情人之间，硬系好中意互相估下估下？ 我努力上重播，有错过凭什么 ？I stay alone， 梦想抱紧你是我，尴尬太难逃过，自难自恋的火，不敢猜测太多。 习惯没有希望，是你令我没法习惯观望。想讲，但是又会害怕让你失望。哎、不顾一切想远离喧哗，谁人可洒脱恋爱消失感觉 ？How can you see？ 能随心讲一句说清楚。 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 如何会接受我即刻对望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Oh, 除非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Oh, 除非。 唱片公司推出多首作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 collaboration， 而当中听紧呢一首 GMY Beats 同埋 Julie 陈奕璇合作嘅叫做《除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湾仔市集海滨艺游坊暂定今日最后一日，到午夜十二点结束。下午有不少市民和旅客到场。有售卖台湾小食的档主说，生意较预期好，建议圣诞新年假期亦都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有档主话生意较预期好近四成，建议电力供应可以更加稳定，以及为商户提供专用洗涤区清洁相关的用具，因为现时很多摊档只能够在附近公厕处理。有市民话赞成在海滨举办这种类似台湾夜市的平民化活动，认为可以提供多一个外出的选择，无需只是逛商场。有市民建议市集开放时间应该提早至到中午之前，让平日翻夜班的市民亦都可以参与。国庆黄金周假期，不少内地旅客来港，部分旅客到并非传统旅游点拍照打卡，亦都有旅客说会根据社交平台小红书内推介的路线游览。旅发局在小红书有多项推介旅游路线和攻略，除了提煙花位置攻略之外，亦都有推介港島東區、西九龍或者油尖旺等的旅遊路線。在北角春秧街街市，有來自上海的旅客說有興趣了解電車文化，希望可以欣賞香港的自然景觀。

Sam 刘志伟。 你说你肌肤皱起，面容像剩低疲惫，我会说你于这世界中。 这首歌当中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觉得自己未够好的女仔，同埋睇到个女仔有咩好嘅一个男士啊。 这世界纷扰凌乱，当有天你都错劝，我会永远拖紧你两手，不厌倦。早看穿，给我用此生眷恋。世界有你，冬天也温暖。我是你，我是你。You don't know how lovely you are。我是你。 呢两个角色当中，你似系边个多啲咧？对自己冇信心，觉得自己未够好，定系善于睇到身边人嘅叻嘅地方？Sam 刘志伟 ，Michelle 亲爱的。 Wiz 有呢首新嘅派台歌。歌名叫 One Two Three 啊。的确有啲自我怀疑、自我质疑，唔系咁容易数三声一二三就可以同佢讲 Sayonara 讲拜拜。佢哋都明白啊，所以 Wiz 呢一张专辑《如是者》，我们都在黑暗中作乐，就系咁嚟啊。总会经历呢一种自我怀疑嘅过程，然后夜晚就喺度点床点席啊，唔使怕，我哋都经历过。张曼芝嘅《不眠游戏》，佢就写出咗嗰种嘅 emo 出嚟啦。跟住落嚟呢一位咧，都迷幻噶。佢系初中楚乔。 比较擅长 dream pop 嘅曲风，但唔代表佢写唔到其他类型嘅歌，例如帮阿觅之前写嘅《超级普通人》就系另一种啦。佢系初中楚乔啊，有佢之前拍嚟作品叫做 B.S。平时呢个时间可能你准备放工，今日难得有一整日嘅假期嘅时候，系咪可以舒舒服服啊？有啲唔好惯啊，嗬！呢个时间咁得闲，享受埋今日剩翻嘅日子啊！点播呢首歌呢，有少少自我满足啊。因为可以在黄昏的5:59播呢首歌，一直都很想做这件事啊。来自龚石良和岑明仪的之前合作的作品，正正为这个时间而写的歌曲，歌名叫做5:59 PM。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知道

陈奕迅2001年派台的作品叫《大开眼界》，应该有人会叫这首歌做《打回原形》，但故事未完结的。就因为刚才那首歌最后一句歌词，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成为了灵感，亦都去到现在2023年终于推出了这个下集，叫做 Special One。 行为怪得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黑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低规则的爱更细腻，和我相比难以生起用足心理，越要自落自己，第一般的要疼死人气， 唱会上面就首套合唱俾大家听，有 Edgar featuring 陈奕迅， 接住打开眼界故事，嚟到2023年，有呢一首 Special One， 拥抱者嘅特别寻找明你嗰个人啊。 拉扯原地下坠，终于躲进漆黑，爱到粉碎，痛苦敲打直吹，始终跟你抱着痛的泪，曾在我内恬静沉睡，你的污迹，我的清澈，原来亦要赎罪，一生一对祝福。 善堂苏醒，张口发狂，侵吞，为求能以我狂妄咬成你心。你越把我捉紧，我越凶狠，其时由你作药引，再由我做养分。 拥有那么啊，往心底处攀爬，破解上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分割又融合着爱吧。 又恨或是爱自恨，或又远又近，像是搭自慢，伪善帮伪善，内在带着恨，欲望两欲望再向爱靠近。 拥入我吧，我心底处攀爬，破解相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搞最后灵欲重修吧。 呢首歌两个 version 嘅，呢一个史诗式啲嘅版本咧，就系深受怪物 version。 拥有我吧，我心底处攀爬，破解相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分割又融合着爱吧。 Misha 葉巧林自己個人版本就是怪物深秀 version 啦，呢一首咧就加入埋 Manson Vibes 嘅合作，命名為深秀怪物 version， 同埋好中意個音樂啊，有種 Final Fantasy 嘅感覺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是两名科学家，以表扬两人发展出有助开发 mRNA 新冠疫苗的技术。有关技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处于实验阶段，现时已经与世界各地分享。

印证这顺流的声音。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咧，奔神虽然开唔到声啊病到，但系佢都留低咗一份心意。呢半个钟头佢都拣咗啲歌送俾大家，令到奔神 Monday Blues 如常营业啊！ Unless you like, if you smoke, what you smoke? I got the hay, purple haze. And if you're hungry,